净的妙觉明，好像我们一个人很健康的眼睛，看一下外面的地面。迷了之后戴一层望呢，戴一副眼镜。啊，这个好眼睛，眼睛没有病嘛，眼睛本来没有病嘛，不是叫你戴什么近视镜、远视镜嘛。啊，那好眼睛为什么戴个镜、戴个镜子？看有人喜欢戴个太阳镜。啊，好，戴上戴上这一副眼镜了，看外面东西颜色就不一样。戴这些黑镜子看外面黑黑的，戴蓝镜子看到外面是蓝蓝的，不一样啊。这他戴了一副嘛，就是阿赖耶识的这个见分。如果再套一副比其实的，又套一副啊，戴个几百副、几千副，诸位想想看，那外面境界相还能看得出来吗？那一塌糊涂了。而我们现在呀，我们这个眼睛上就戴了千万副的眼睛啊，佛法里面给你讲的啊，八十五十一心所，那是归纳的啊。真相呢，真相无量无边啊。如果说仅仅有八十五十一心所啊，五十一加八，戴五十九副眼镜，还没什么关系。啊，对于外面那个境界相，还能看得出一点，还能看得出一点东西出来。啊，实际上不止这么多。啊，你就想到，到这个妄为妄到什么程度？确确实实，我们现在就是干的这一套啊。身在妄中不知妄啊。这样一妄为，真如本性里原来没有这些色法了，没有这些境界相了。由于这个妄见，外面就变妄相，就变成虚妄的相啊。那么这个就叫做相分啊。相分呢，包括我们现在所讲根深气业啊，宇宙的万有啊，从哪里来的？从见分变现出来的。见分是能变，相分是所变，所以才说境随心转。境是相分，随心转啊。那么诸位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今天这个科学家、哲学家在研究宇宙，宇宙有没有边际？宇宙究竟有多大？会有结论吗？不会有结论。为什么呢？随它的分别变现吗？你不分别就没有了，越分别越多了。啊，可见的这些高法全都叫邪知邪见。我们今天说他邪知邪见，他还不服气了啊。他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，有声望啊，一般人都相信他的，都不相信我的啊。最初说出这个话，释迦牟尼佛九十六家邪知见呐，九十六种外道啊，啊，那些外道诸位要记住，并不纯粹是佛教以外的宗教，那你弄错了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也不叫做佛教，也没有叫宗教。啊， 是六种，外道是什么？是学术思想啊，全都是邪知见。佛说没错，都是在虚妄分别，不了解诸法的实相。晚经欧阳靖无啊，在民国12年的时候，他向学术界发表说，公开指责出来啊，说世间所有的宗教都是借取经，所有的哲学通通是借取经，借取经借取经全是邪见啊。他说出来，当时有很多学者不服气啊，听了很不高兴。可是欧阳大师确实他在学术界上他也有相当高的地位，人家对他也无可奈何。可是怎么样呢？毕竟是响应的人太少，他说是说了，没起什么大作用。如果要起作用了，再给诸位说，今天世界就太平了。这是众生没福啊！纵然当时有少数的人知道他这个想法是对的，没有发大菩提心啊，出来支持，来做影响众啊，所以欧阳大师在当时真是孤掌难鸣啊。没有办法把大众这个迷雾给他唤醒，像这样对于宇宙人生有这么透彻的了解，这样明确的指示，只有在东方。翻开西洋历史，确确实实没有。那么这个底下就讲了，妄为色空。色是讲一切的色相啊，色法。空是说什么呢？虚空，虚空也是妄为的。啊，在佛法里面，虚空虽然是无为，不是真的无为。啊，到将来讲无为法定义的时候，再给诸位说明这个道理。我们星期天给大专学生讲这个爆发的时候，都会讲到的。所以真正觉悟之后，不但一切色法是空寂的，虚空也没有。啊，禅宗是粉碎虚空啊！看口气多大！啊，这句话是实在的。不是假的啊，那个无为法只能有一个真的，哪里会六个无为法呢？这六个无为法这个只有这个真如无为是真的，其他五种叫相似的无为，不是真的啊，因为在有为法的定义里头不能包含啊，所以列在无为里。真只有一页，怎么会跑出六个呢？没这个道理的。啊，那么可见的这个色法与虚空啊，全是妄为变现出来的相分啊，这个虚空也算相分之中啊， 所以我们讲相分呢，范围包得大。讲色，往往这个色它不包括空，啊，不包括空。讲相分的时候，色空都包括在其中，啊，它只是给见分、相分跟见分两个对立，啊，一个是能变，一个是所变。那么见分所它的范围呢，就是我们讲的六根的作用啊，见闻嗅尝觉知全是见分的作用。刚才我给诸位说了妄见啊，带了轻的负的乱七八糟的眼睛啊，这当然是错见啊，不会见到这个事实的真相啊。如果你要见到事实的真相呢，就要把那些眼睛全都去掉啊。那在境界里面不用心足，也不要用心网啊，顶多啊就带一副的，就用个阿赖耶识的见分，莫那的见分都不要，一下都去掉，你才能见到宇宙人生的实相，真相大白了。啊，刚才我也跟诸位说，那个一尘修行人就修的是这个法门。啊，善财童子就是个例子。你看他不是三餐，你要不懂门道，那就看热闹了。哎，看他今天拜访这个，明天拜访那个，哦，看看人家这个环境啊，风景多美呀，给人家谈谈话，高谈阔论，谈心说妙，那有什么意思？那么有意思，你要懂得门道才行啊，那我们自己才会有受用啊，不懂门道，不会有受用。这个色空见闻，这就是唯识里讲的见相两分。虽然说是妄，但是要晓得妄一真起，立了真哪有妄？好像我们是人生是真的，灯光底下那个影子是妄，那个妄的影子是一真而起的啊，没有真的这个身在自己，哪有人影子呢？如此可知，妄不离真呐。悟了以后，怎么叫一真呢？妄跟真是一，绝不是二。迷的时候有真有妄，就说真说妄就是迷，悟了之后啊，真妄是一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无真无妄，这话没法子说。为什么呢？无真无妄还是二，还是妄。这就是佛法常讲的却四句立不非呀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心行是这个心灵念头啊，心的行为是念头，心行处灭，心里面念头灭了，不起念，一念不生，有没有作用？作用广大无边啊，它都是生。一切法都是真实的，见相全是真实的啊。故事在哪里呢？故事就是在迷啊。所以境界不增不减，悟了之后并不是说境界哪里像添了些，哪少了些，没有。 悟了以后，一真一切都是真的，一迷呀，全都成了妄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那个真与妄呢，确实换换名词而已呀、啊。实际境界你动啊，如如不动啊。所以这个境界相是什么相呢？是清净寂灭相。我们为什么现在看到的是动相呢？有生有灭呢？啊，正好像我们戴了一副红色的眼镜，看到外面都是红的，外头四周是不是红的？不是的，是我们的眼镜是红的。啊，戴上一个蓝眼镜，看到外面都是蓝的，那外头并不是蓝的。这样叫迷呀。我们现在用生灭心看外面境界，外头境界像是有生有灭。这就像戴这个有色眼镜一样，你把那个生灭心丢掉了，你的心清净，清净是没有生灭，你看外面一切境界像不生不灭。就这么道理啊。你要入不生不灭，先要把生灭心丢掉啊。你说境界上找一个不生不灭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我戴上一个红色眼镜，看外头是红的，那境界都是红颜色的，我把红颜色不要，要把它换成蓝颜色的，没有办法，换不了。为什么？眼镜是红的，外头根本不相干嘛。啊，你喜欢蓝的，换一副蓝眼镜就行了吗？年离就是如此。所以佛法是在讲心法了。一再说说了，境随心转，境随心转，境有什么关系？清净心，外面境界就清净；染污心，外面境界就是染污的；分灭心，外面境界就是分灭的。轮回心，外头就是六道轮回。不生不灭的心，看外面境界就是不生不灭。所以你晓得，万法就是真心所现，这才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，才说万法是一体，本来是一体啊，一体里头再去分，那就是妄为了啊。这一句说得好啊，色空外面境界是妄为，能变现境界的那个见分还是妄为，悟了以后的妄就是真。凡夫之所以称之为凡夫，迷惑太重了，重到什么程度呢？幻不醒啊。佛讲的这些道理，我们越想越有道理啊，照这个方法去做，越做越真实啊，绝不是说照那个做的时候，做的时候效果相反的，没有，那是错误的。你越是照这个做，那个境界越是现在是真实的啊，做到相当功夫，你自己就晓得说这个人生踏实，绝对不会感觉到人生啊虚无缥缈啊，感觉到空虚，迷人才感觉到空虚啊，悟的人处处真实 不是空虚的。所以迷的人呢，他不知道，没有法子感觉到这个真实感，水静流转呐、如果他真正觉悟了，心静不二，心静是一，能悟出这个道理，就能够证得性相一如，真妄一如。那像前面所讲的妙境明体，到这个时候，一切色空见闻在清净心中，像六祖所说的本无此无啊，清净心里头没有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外头境界相有吗？境界相是有，清净心里头没有啊，心里面没有，为什么相上又有呢？相是随缘，能随十法界有情无情众生的感，它有因，不但有情众生有感，真心会因呐、无情众生有感，真心也有因，感应道交而现的这些相，相就是心，心就是相。诸位记住，清净心中无有此物，没有这个分别啊，没有这个见解。如果有这个见解，这叫邪见。心是永远清净，不爱万象发挥，万象自然发挥，心里就不起一念，可见的到了这个境界是大用无方啊，不是没有用的。到这个境界有体有用，而且发挥的作用是圆满的，体性圆满，作用圆满。我们现在怎么样呢？虽然有体迷失了，我们也有作用，非常有限啊。我们眼的作用啊，割一张指头，割一张指头那就看不见了，就这么大的作用啊。而本来的作用呢，没有障碍的，见虚空变法界如对眼前啊，正是所谓佛观三千大千世界如掌中按摩罗鼓啊。那是什么呢？去了妄见呐、本有的见心现前。我们今天做功夫就是要做这功夫啊，所以诸位无论你修哪一种行门啊， 禅教理尽，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念佛也要把这些妄心念掉，参禅要把妄心参掉，这个行啊。而现在人用功是错用了功，为什么错用？他用妄心念佛，用妄心念啊，不但妄心去不掉，而增长妄心啊。参禅用妄心去参啊，他怎么会开悟？怎么能得一心？怎么会有真正的受用呢？法性充满呢？不会。啊，诸位要明了这个道理了。无论用什么功夫的时候，不违背这个原理原则，啊，朝着这个方向去走，你自然有受用。啊，孔老夫子的话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啊。学是什么？明理，道理学来了，懂得了。习是怎么样呢？日常生活当中就这么做。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就是训练个一心呐，没有别的。啊，方向就是一真。诸位要晓得，到一真就一切都真实。这是真的学问呐，不是假的呀。那世间东西邪知邪见呐，啊，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要认识，决定不迷惑。啊，而后才能修真实的功德。再一句念掉了啊！如第二业，谁为是业？又谁非业？这就是譬如佛在此地用月亮做比喻，那个天上本来的那个业是真的。第二月是什么呢？望见，看到两个月亮了。啊，佛用这个比喻来说，啊，就是说我们从前呢，啊，也没有什么科学仪器啊，也没有风光镜啊，师傅把这个眼睛按一下，哎呀，看到是两个月亮了，两个月亮了。现在用科学仪器，哎，你看那个照相的时候，那个特殊的那个镜头，一个月亮可以给它照成一连串的月亮，照成几十个，那几十个是妄的呀，你看只有一个是真的呀。但是那所有那些妄的呀，都从这个真的变现出来的，没有这个真的，妄的全都没有了。啊，真的是什么？是说本是妙明无上菩提净言真经。那个第二页呢，就是妄为色空，即于见闻。啊，这是叫我们认识真与妄的关系。啊，妄不离真呐，妄没有自体，妄之自体就是真体。所以佛讲这个一切现象啊，佛常讲的是依他起心啊，为什么三心讲依他起心啊？又常讲因缘所生，因缘所生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没有自体啊，就是当体即空，那个无有自体无有自性就是真心啊。好像我们列目看的第二句 第二月的字题真题就是正月，啊，它没有字题，啊，它是因缘生法，啊，我们面目所见因缘生法，啊，它是依他起心，啊，是那个字题，题就是正月。所以这一句话也就像曾祖所解释这个父子之业的样子，就是了解了，啊，程度深的人他见理见得深，程度浅的人他见理见得浅，但是都没见出，啊，都与那个真的相应，那，啊，都在这一条路上，啊，就是各的眼睛而已，确实是第一个方向，啊，一条路，啊，但是目标呢有与临近差别不同，啊，越近越真实，啊，这个比喻是佛教给我们，既然见的是两个月亮，不可以在这两个月亮里面去计较哪一个是真月，哪一个是妄月。真月是本有的，妄月是虚妄的。那个虚妄的何必要你去分别？虚妄用不着分别了吧？那本有的既是本有，也用不着分别了。分别就是虚妄，不分别也是真实。意思就是在此地，啊，教我们不要在第二月上去妄生嫉妒分别，哪个是真哪个是妄，啊，因为一有嫉妒分别就是妄为，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把妄为去掉，就像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，啊，用真心用正智用如如，怎么不自在呢？怎么不圆满呢？啊，世间人求幸福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，啊，世间人追求真善美，追求幸福，又名无实。在佛法里头啊，又名又实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